是波斯匿王，为其父王，委日元斋，请佛公亦自形如来，广设真修，无上妙味，兼服亲贤诸大菩萨，其中复有长者居士，同时犯僧处佛来应，佛即问时，分领菩萨及阿罗汉应诸太子。此一段经文呢，就属于别罪。咁啊，别罪咧就以上个通罪咧就唔同啦。咁啊，通罪就系通于一切诸经。咁啊，原则上啊，即同有此一段咧文，咁啊属于叫做通。咁啊，而家向下属于别罪，就系别在此经啊。每一部经咧，佢发起咧唔同嘅，咁啊叫做别。咁啊，亦名佢嘅发起罪啊。咁啊，因为咧诸经发起唔同，咁啊叫做发起罪。咁啊，如同《法华经》，咁啊佛啊从眉间放法无上光，咁啊照见东方万八千佛土。咁啊，当时啊，发护大众，咁啊不知所以，咁啊弥勒菩萨咧就问文殊师利菩萨，佢话大圣啊，咁啊佛现今现种种嘅罪相，所谓何事呢？咁啊当时文殊师利菩萨就答话：佛佛现罪，就当说大法。如大法语，所以佛出定之后啊，就是为诸大众说此妙法莲花经，教菩萨法入佛所护念。咁啊，现在此经啊，就是由阿难尊者示导人室，咁啊，然后归来佛所啊，同埋请佛开示妙三观门。而发起此大佛顶首灵严大教，咁啊就名为佢就别罪啊，咁啊亦名佢就发起罪。咁啊本经啊，咁啊点解一定要由阿难尊者示导人室而发起呢？咁啊因为阿难佢啊属于多闻性强啊。咁啊，即使多闻，但系若是不思不修啊，咁啊仍然咧系力不从心啊，就力不胜邪。咁啊，遇境逢缘，难免啊为境所转。咁啊，正式式劝呢个多闻者啊，不足此。咁啊，一定咧系从文思修啊，咁啊先至可以入三摩地。咁啊，其次啊，阿难尊者就系佛嘅堂弟，咁啊同佛咧就系至亲嘅。咁啊，虽然系彼此系至亲，可是修行呢一方面咧，就绝对唔能够相待嘅。咁啊，佛修得有功啊，所以自己能够成佛。咁啊，若是阿难啊，即使多闻，佢未有呢个修得之功啊，咁啊，自己呢个地位呢，仍然啊，唔能够与佛相比嘅。咁啊，足见呢，即使与佛啊亲同兄弟啊，佛亦不足此啊。咁啊，一定要靠自己努力去上进修行啊，咁先至可以咧，希望能断烦恼，能成佛道。咁啊，所以此经就是由阿难尊者示导人室咧而发起。咁啊，又一个问题，咁啊，诸经咧，一般嚟讲啊，除咗所谓当机者，例如诸大菩萨、诸阿罗汉啊， 咁啊，還有呢個天龍八部嘅，咁啊，但係此經何止未有咧？咁啊，因為啲經嘅別序各各唔同，有啲咧係有列，有啲咧就冇列。咁啊，本經嘅別序，佢個發起在於呢自知之時，就係、是、考核啊，所有從佛跌下的弟子啊，他在这三个月当中，他所修所证的，那么到什么境界呢？那么这些完全啊，是属于啊所谓三乘真众之时，就不是啊这个天龙八部之时，那所以始终呢就没有念这个天龙八部中。咁啊，此一科咧就分为两科，咁啊，初科呢个事堕因缘，第二科就神咒附摄啊，咁然后第一科就事堕因缘，就系、是、可能尊者大权示现，咁啊事堕人生而发起止经，咁啊又分为三科，第一科叫做佛登应供。第二科是波南等黑，第三科是淫室变道。咁啊，而第一科就佛真应供，就系、是、本依释迦牟尼佛以声闻缘觉菩萨嘅真众，应观察罗国波斯匿王同埋呢个长者居士接供，咁啊叫做佛真应供。一是波斯匿王时者，就是众生啊，休下自知以境之时，咁啊，亦是呢系佛欢喜之日。咁啊，若是话在此日啊，系迎接供佛合僧，超见自己过往嘅亲灵啊，佛功倍寻常。例如呢个《如来盘经》里边讲，咁啊佛啊。咁六年，各位人主应于是日斋僧以度亲灵，咁所以现在王神诸大居士等呢，亦都于是日啊嚟到持斋供佛合僧。咁啊，波斯匿王就系焦察罗国啊失罗佛城嘅主人，咁啊中国话咧叫做月光。咁啊，波斯匿王佢系与佛咧同一夜咧降生啊。咁啊，佛降生嘅时候就有种种嘅吉祥瑞相，放大光明。咁啊，波斯匿王个父亲啊，佢见到咁大嘅瑞相，咁大嘅光明啊，佢就唔知嗰个时候啊，佛亦都出世，系佛出生嘅瑞相。以为呢是他自己的太子福力所招感啊，所以叫做波斯匿，中国话叫做月光。咁啊，译名叫做圣君啊，就因为佢呢个国家咁啊富于兵力，而且亦有好多啊足智多谋嘅大臣嚟嘅策划，所以每逢打仗都胜嘅。所以安佢个名咧，就叫做圣君啊。咁啊，印度话就叫做波斯匿王。咁为皮富王就毁日元斋。咁啊，现在波斯匿王咧为佢已经去世呢个父亲啊，咁啊忌讳之人，咁啊迎犯斋供嚟嘅供佛及僧。咁啊毁日咧就凡啊父母死嗰一日。咁啊，俗系咧就叫做忌神啊，就系、是、为人子者，在过一日咧忌犯吉时，表示啊对已经去世个父母啊一种敬意嘅哀思。咁啊，由于是日，咁啊大家都忍而不言，因为嗰日咧啲父母去世之日啊，若是一讲咧。 提起自己呢个念头啊，咁啊个心咧就好痛苦嘅。咁啊，世礼地如此啊，佛教亦都教人再过一日，如果系认斋供佛及僧啊，以知明福。咁啊，现在波斯匿王佢个父王伟人啊，咁啊正正直到啊自知之期。所以波斯匿王仍犯斋供啊，供佛及僧就以知明福。咁我哋点解要对自己个父母咁啊如是嘅孝顺呢？唔单话佢在生之时，我哋要对佢孝顺啊。咁啊，即使去世啦，我哋都要供佛及僧啊，或者咧为佢诵经礼佛。咁啊，以三嗰个功德啊嚟到超度佢，因为世间啊所谓最恩心者莫过于父母啊。咁啊，所以省庵大师劝发菩提心文里边讲，佢话哀哀父母啊，不生我渠路，十月怀胎就三年已步啊，而肝就湿。嘅怨苦咧就吐金啊，咁啊可见父母之恩深如大海，系高过须弥。咁啊，即使现在每一个人佢能够有姻缘，或者单系皈依三宝，啊或者进一步嘅受咗五戒，啊或者进一步啊佢直情咧系出家，咁啊修行。都是因为有父母生自己这个肉体啊，咁然后先至有咁嘅善缘，有咁样嘅助缘啊，嚟到帮助自己咧去修行。咁啊，若是冇呢个肉体啦，我哋又点样可以发心信法、学法，乃至出家去修道呢？咁但系呢个肉体之生出来，系由父母啊。经过一番苦心的生育教养，才得以成全自己各种的心愿。所以我们自己每一个为人子者，对于自己的父母和在生者，我们应当恭敬孝顺。即使已经出了家，你只不过呢最多就不回屋企住，而住在这个丛林啊，或者住在这个静室里面修行，但是绝对就不是说呢对于自己的父母等于说呢不要了，好像断了关系了，那绝对不是这样讲法的。那即使出了家，那也都要呢恭敬自己这个在家的父母啊，对他也都应该的孝顺。那若是父母已经过去了，咁啊，自己出咗家，咁应该自己为佢多多嘅念佛啊，或者咧系诵经，或者咧系发忏，咁啊为自己个父母啊，咁啊忏悔业障，令佢不堕于呢个恶道啊，而生呢个善处。咁啊，现在波斯匿王佢身为国王啊，咁啊应该就要以身作则。希望能够上行就下效，信在他自己父王伟日之时，他们仍犯斋供请佛及僧，令到呢自己以下所有全国的人民、啊、都提倡孝道，于是日呢仍斋犯供来供佛及僧。咁啊，在未曾有姻缘经里边讲，咁啊，波斯匿王就同佛讲啊，佢话世尊，佢话我先父王就奉事外道，佢修持禁戒啊，系住于酒肉，五身就充算，供养梵天系日与水火，佢常行布施求梵天福。就年年常用啊，千头乳牛，施婆罗门，食其乳酪，增酥熟酥，剃胡等名。 佢经四十年就施四万头牛，个鱼是功德啊，咪生于何天呢？就佛告大王，佢话先王果报系今在地狱，所以者可就佢不得善事，系不与善友，就无善方便啊，虽修功德都不能免罪。但布施的功德亦不为失，要等到罪不之后啊，就方受离福。咁啊，波斯匿王又同世尊讲啦，佢话天帝大王啊，然之有何恶业，咁啊受此苦报呢？咁啊，佛告大王，天帝大王有六种类啊，佢话一者骄慢垢弊。事无大小，便起边法，因为不忍辱故。咁啊，二者贪受宝货，断事不平，自令天下坏，怨恨故。咁啊，第三呢，游猎嬉戏，苦困人民，伤害众生，所爱命故。乜第四呢？佢禁闭宫内，就不得从医，受大苦故。第五，贪着女色，贪新厌旧啊，苦接不停，自怀恨故。个六者为婆罗门，偷食酒肉，五身充算，恐被苛责，行潜伪故。咁啊，以此六事因缘，故堕地狱。咁啊，波斯匿王问佛咁讲啊，咁啊，佢个心咧好悲痛，所以每每于呢个真智之日，咁啊，迎犯斋供，请佛及真，咁藉此功德啊，咁啊，希望佢自己个父王离地狱苦，得生善处，藉。报心恩，咁啊又在《盂兰盆经》里边讲啦，咁啊目见如尊者，咁啊个从佛出家，咁啊正到出世阿罗汉果之后啊，咁啊佢为着报父母嘅佢劳心恩，咁佢自己入定啊，咁啊用呢个天眼咧去观照，咁啊个仙咧就睇佢个父亲。咁佢知道个父亲咧生于呢个善处啊，就等于话唔系堕于恶道啦。咁啊，个心就好欢喜啦。咁啊，佢再用天眼啊，佢观照一下佢自己个母亲咧，咁就苦啦。因为佢呢个母亲啊，贪贪罪孽啊，特别心痛。佢以此嘅贪贪之因啊。咪堕于呢个恶鬼啦，受呢个猛火焚烧，咁咪因此目见连尊者心啊，佢就好难过，佢就将佢自己呢个杯，咪装一杯好好嘅饮食啊，咪装得满满嘅，咁咪用佢个神通啊，就飞到佢母亲啊堕于恶鬼嗰个地方，咁咪就供养咧。佢个母亲呢一句话，咁啊个母亲由于一向呢个贪贪成性啊，咁啊个恐怕其他嗰啲恶鬼因为冇得食啊嘛，咁啊睇见佢有一个咁好嘅饮食咧，咁啊一定就嚟抢佢食咯，所以佢为着啊保障佢自己嗰种嘅权益啊，亦都恐防别啲恶鬼嚟抢佢嘅食。所以正当目见连尊者用过一盘好嘅饮食啊，咁啊递俾佢之时，佢就啱啱伸出个手咧去接啦，咁佢就同时用一只右手咧去揞住嗰盘饭啊，佢就恐怕其他嗰啲恶鬼咧嚟到抢食，咁啊由于佢一念嘅贪心啊，正在接嗰盘饭。 而又用一只油梳冚住嗰钵饭，恐怕别的恶鬼抢食之时啊！咁啊，呢个钵里边咧，嗰啲好饮食啊，都变成大猛火罪，就等于话唔能够食啦。咁啊，目犍连尊者睇见咁嘅情形啊，当然呢个心啊更加难过，自己涕泪悲哀。咁就即刻就用神通咧，咁啊飞翻到佛嘅座下，咁啊求佛教导啦。咁啊佛就讲，佢话目犍连，佢话你个母亲啊，呢种嘅贪之罪孽咧，特别深重，就唔系你目犍连一个人嘅能力所能救度。咁啊，当时目犍连尊者一听啊。咁啊，更加心痛啦！咁不时冇机会啊，咁啊救助我个母亲。咁啊，佛话你唔使忧心。佢话唯一嘅办法啦，你就做一个真自知嘅一人。咁啊，亦即是入佛欢喜人啊，做呢个九重禁足之后，而大众自知之时。咁啊，人人啊，凡有罪孽者，有过患者，都已经啊忏悔清净啊。咁啊，既然整真权都系清净啦，咁你在呢个时候仍然犯斋供啊，咁啊供养整个清净嘅真权，而嗰日亦都系佛啊，知道大众都清净，个个道心精进啊。所以佛呢亦都好欢喜，咁你于是日呢亦都同时啊迎办斋供供养佛，咁啊既然供佛，咁啊亦供啊整个大众嘅清净真权，咁你于是仗三宝嘅力量啊，先至可以超脱你个母亲嗰种饿鬼嘅痛苦。咁啊，目犍连尊者就奉佛命啊，咁啊如法犯斋供，咁啊供佛及僧，咁啊以三宝力呢，就令佢个母亲啊免呢个饿鬼苦而得生天上。所以佛讲佢有男子女人，佢欲报父母渠劳心恩啊，佢当于是日尽世今美供佛。合僧，各位父母在者可以增福延寿啊！若是父母过去者，能免恶道苦，得生善处。咁啊，所以波斯匿王因为信佛之故，佢亦都于是日呢为佢个父王就为日迎斋，一自己实行啊，亦都令全国。的子民呢亦都仿效，於是人呢迎斋供佛，咁啊请佛供迎，咁啊供迎呢就即係皇帝嘅正殿啊左右嘅两旁，咁啊点解请佛应供啊，佢唔係響个正殿，要響呢个供迎嘅两旁呢，就因为正殿是施政的地方，不是迎斋之处，所以波斯匿王就请佛在这个王宫的翼亭来受斋供，不自认如来，波斯匿王自己亲自到平经者供迎请佛，即是说以这个万圣之尊是亲迎万德之佛，表示是恭敬。广切就增修，广切就不是略切，即是多办亦都多切，增修呢就是名贵的饮食，好的饮食，咁具足呢所谓色香味的，咁这个修字的熟食就等于说呢不是生食，所有的斋供呢都是煮熟的，是煮得好好的，咁啊，佢就无上妙味啊！佢嗰啲美味同埋佢个外表又好睇，亦都好食。 他说颠覆亲言的诸大菩萨言者就请也，波斯匿王不单说亲言请佛，亦都亲自迎请诸大菩萨一起来应供。在《人王富国波若波罗蜜经》里面说，其实波斯匿王的本门是大菩萨。在《人王富国波若波罗蜜经》里面说，波斯匿王问佛甚深的妙言，佛呢就跟波斯匿王说，他说与一个龙光佛所都曾问此言，他说当时我得证八智慧，他说你呢在那个时候得证四智，如果原教四智都已经开始破无明，是正法身，可见波斯匿王本门都是属于大菩萨，亦都深知了解共佛合僧是无上福田，所以他不单自己迎请佛应供，亦都迎请诸大菩萨来到应供。大菩萨当然就不是小菩萨了，菩萨呢就有很多人呢他就不了解以为一定呢要拜这个偶像就叫做菩萨。其实菩萨呢不错，我们现在所顶礼的呢是泥挑木造，这绝对不是菩萨的真身，我们礼的亦是一样，因为我们生在佛前或者生在佛后未有直遇佛，我们所恭敬亦是属于偶像，亦是泥挑木造。但是我们要明白顶礼佛顶礼菩萨的意思，虽知道我们虽然未能亲近亲近佛，以共是亲近大菩萨，我们所尊敬所顶礼的只是他的偶像，但我们顶礼恭敬之时，所以我们一定要尊敬，不由是顶礼之时我们不要像中米一样那个头皮层到地的即刻我就爬起身，有些人发觉我见到认真很马虎即使任何人见到都知道他没半点的恭敬心如果这样的拜佛拜菩萨呢真的拜不拜都没问题了，全部半点恭敬所以我们发觉或者顶礼菩萨一定要拳拳成成要起得四四正正，你的头呢到了地上或者方便一点到了这个菩提的面上你都起码要停一停。我就为这个时间停一停呢，这个停一停呢就表示恭敬，是发于自己的内心，是绝对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为什么呢？我们拜佛不是拜六个停一停，我们是坐观的。我们拜佛或者拜菩萨，我们停一停呢，我们就是观想佛的慈悲，我们观想菩萨的慈容，藉着佛的慈悲这种菩萨的慈容，我们自己作观，我们对于佛那种的慈悲，对于菩萨那种的慈悲，我们学了几多，我们实行了几多呢，自己好好作观，自己生一个惭愧心，这样去拜佛呢，真真正正呢叫做是一实实在在的真弟子。就好像我们今时今日这种影像的技术呢就很发展的，影出来的相片是立体的，好像真人一样的。我们父母去世，我们如果挂一幅相在大厅，我们见到他是不是表示这样他是孝子呢？非呀。我们常常见到父母的相片的时候，我们就要想我们的父母教我什么， 咁啊，教我应该咧要立身处世啊，要做一个好人啊，唔好做个坏蛋啊。咁啊，即使咧唔能够或者咧冇咁嘅能力去福利社会人群，但起码自律呢方面咧都要做得咧四四正正啊。然后有能力咧再去福利社会人群，咁啊如是做咧。咁啊，先系叫做真正咧挂呢个相啊，嚟到纪念自己嘅父母。咁啊，若是话呢个相系一套啊，而自己所行啊又系一套啊，咁啊呢个相咧挂唔挂都冇问题啊，你见唔见亦都冇关系。所以我哋拜佛咧，亦系一样啊。我哋拜落去，咁啊起码要恭恭敬敬啊，要停一停。呢、这个停一停咧，就唔系话代表咧，我就好似外表端庄啊，做俾人睇唔系，而系自己在嗰一个停一停嘅时间啦，我哋藉着啊佛嗰种嘅慈容啊，菩萨嘅慈悲，咁啊睇下我哋能够学得几多分啊，我哋做得几多分啊，我哋学咗咧有几多分啊？若我哋观想一下自己真真正正啊，能够学佛所学，行佛所行，咁啊当然无愧于佛啊。咁啊，若是我哋停一停，自己观想一下，咁啊，我哋自己嘅言行啊，与佛嘅教导都完全不符，咁啊，应该就要生一个惭愧心啊，好啲忏悔，然后好地咧学佛法，咁啊，如是礼佛呢？咁啊，先至咧，唔系拜呢个偶像，而系顶礼佛嘅慈悲啊，而系咧恭敬佛嘅种啊教导，咁啊自己做一个好嘅佛弟子，咁啊先至系叫做啊亲自拜佛，以共咧顶礼菩萨。嗱，咁啊现在始终话波斯匿王，佢唔单去到呢奇缘精舍啊。咁啊，亲自迎请佛，咁啊，亦都亲自咧，咁啊，迎请诸大菩萨啦，咁啊，到佢呢个皇宫里边啊，嚟到应供，咁啊，说明波斯王咧，咁啊，佢心通佛法啦，表示对佛法嘅恭敬。嗱，咁啊，大菩萨呢个大字，咁啊，我哋亦都咧有十三种嘅道理啊。嚟到表示咧菩萨嗰种啊大人物啊，表示菩萨嘅大慈悲嘅大功德大智慧。嗱，第一就发大，咁啊大乘佛法，所谓品十二部经去修，咁啊即系咧圆满大教啊。所以凡系大菩萨就品十二部经，一法中能够具一切法。咁啊，解呢个普眼法门系最算一定啦，咁啊，佢就发大啦。咁啊，第二就解大啦，于呢个大法之中，咁啊，一法能解无量化啦。咁啊，一通系一通，咁啊，佢就解大。咁啊，第三咧就愿大啊。咁啊，我哋自己了解咗之后啦，就唔系话属于自利噃，亦都唔系属于秘密咯。我哋应该将自己所学嘅，咁啊发一种慈悲嘅心愿啊，尽法界，尽未来嚟化度众生。即使有一个众生未曾成佛啊，咁啊菩萨嘅心愿呢，都唔会放弃某一个众生。今生化佢唔到啊，我哋亦都要发愿啊。生生世世都唔会舍离佢，都要以一种啊心愿啊嚟到化度佢啊，咁就菩萨嘅愿大啦。啊，第四就行大啊，咁啊菩萨所修嘅行门，那系属于五大佛顶礼啊，然后起修嘅，咁啊叫做行大。咁啊第五就慈悲大啦。咁啊，属于咧平等救护一切众生，就不分彼此嘅。咁啊，尽量咧拔一切嘅众生苦，就以一切嘅众生乐啊。咁咧，佢就慈悲大。第六呢个时节大， 咁啊，以慈悲度众生之时，唔系为一年定一月啊，亦唔系一生一劫，咁啊，即使多生多劫啊，都系年年相续啊，度众生嗰种心愿都无有间断。咁啊，第七就系智慧大，逢系为大菩萨者，咁啊，一定乜具足权实二智啊。咁啊，遍照呢个真俗二谛理，然后回归呢个中道第一二谛，咁啊智慧大。咁啊第八就系感应大啊，咁啊菩萨有大智慧，有大慈悲，所以自受用常乐我净啊。咁啊虽则呢未曾究竟成法，但系佢所证呢个化身理体啊。都是三世不转，四相不移，但是他以慈悲力故，所谓有机则应，都无感不通，那你叫做感应大。那么第九呢，就说法大，那么菩萨能够鉴机说法，那么众生应如何身得道者，菩萨即现何身呢，就移为说法。所谓言不虚发，教无浪之啊，如同《花严经》里边讲，佢话一切如来都如清净，咁啊一言具众音声海啊，咁啊随诸众生二咬音的一一流佛变财海啊，咁啊佛既如此，菩萨亦都如是啊，一菩萨能够奋正佛功德故。所以一音声之中啊，宣扬无量的佛法。咁啊，第十呢就是利益大人。咁由菩萨善巧方便说法，随众生根性大小不同啊，而得益个别。所谓大根者得大益，小根者得小益，乃至令任何一个众生啊，都要断烦恼。正出世去涅槃，咁啊受菩萨嘅教导，咁啊闻菩萨说法，咁啊挖地就挖得智慧，挖得禅定，挖正无生忍啊，从此离生死苦，得解脱涅槃，咁啊为报菩萨呢个教导深恩故啊，咁佢世世生生随俗不舍，为菩萨嘅化断俗。第十二就力大，咁啊说明菩萨有大智、有大慧、有大雄猛力之故啊。所谓佢结火起时能够一口吹熄，若是结风起时啊，坏衰未生，咁啊菩萨以大力故能一手遮之啊，咁啊呢都真系显示咧菩萨嗰种嘅大力。咁啊，第十三咧系果大，咁啊菩萨经无量劫修福德，咁啊修智慧啊，福德智慧两种圆满，咁啊成就无上菩提道啦，咁就有如是嘅功德咧，所以称为叫做大菩萨。咁啊，指一段经文，咁啊在呢个古德讲咧。具有六种的敬意，都是根据这个经文，他说其处则内，就是请佛供役在这个内庭来供养佛。他说其言则亲，就是文中的自形如来，波斯女王亲去到其言精舍，请佛到皇宫应供。他说其切则广，不是简单，不是简略，即是文中的广切。他说其修则真，是一个美好的饮食，即是文中的真修。他说其味则妙，即是文中的无上妙味。他说其伴则堂，即是文中的诸大菩萨。所以古德又讲，他说非世尊啊，无以成溺王之信。他说非溺王都无以见世尊之德啊。 我们认了波斯匿王是为一国之主，若是世尊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是无道无德，当然就不会引起波斯匿王的信心。当然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是有道有德有智慧有福德，才是成全这个波斯匿王对佛的一种信仰。但是佛就怎样知道他有道有德呢？有福德有智慧呢？咁亦都由波斯匿王对佢嗰种嘅恭敬啊，咁我哋就显出知道佛嗰种嘅功德系不可思议，所以请者如波斯匿王，受者如我哋嘅教主释迦牟尼佛啊，都系当时法会一种嘅典型嘅人物，而借此咧引起大众啊，咁啊对三宝一种恭敬之心。不成中的佛有长者居士同时的犯僧处罚来应，就是位于这个僧智之日，亦是佛欢喜。因为此日供佛及僧的福倍平常，所以于是日不单波斯匿王请佛及僧，城里面亦都有很多的长者，有很多的居士信佛者，於是日呢亦請佛同埋共僧。咁長者作法花圓山呢邊講，佢話心平性靜，與實行敦，此賣財形呢名為嘅就長者。咁智者大師就話，佢話長者應該要具十種嘅德行啊，先至有資格呢稱為長者。第一就圣贵，所谓三王之后五帝之类。第二就是位高，所谓一品当前，出将入相，为公就为卿，在一人之下是全国之上。第三就是大富，说明他的金银七宝富藏都无量。咁例本经所谓吸孤独长者，咁当然佢有啲是金库，有啲是金砖，咁先至有咁嘅能力咁嘅份量去买呢个奇陀太子嘅花园，建精舍供养佛，请佛呢在呢个精舍里边呢系弘经演教，咁大富啦。咁第四就是自心啊。身为长者呢，他有这个智慧，能够达古通今，对于世间的学问固然是无所不明，对于佛法呢亦都要精通其意。第五就是年期，就是年高德长，所谓老成练大，不是说那些浮夸少年一样。第六就是威猛，长者有威德自在，能服那些冤敌，乃至一切不能够解决的事情，经他一判定，以他的威德，众人都要贴贴服服地听他的教导，那就叫做威德。第七呢就叫做行政，他就身口意三业都没有这个瑕疵，所行都如他所讲，即使是他的冤家，是他的对头人，你想寻求他的短处来破坏他都没有办法，因为他自己身口意三业嘛，清净无瑕威。第八就是礼备，就说明他呢谦卑忍让，同手的无欺，大小皆和，贫富等官。第九就上敬，为长者者，他具足 以上的八种的德性，所以对上这个国王对他很尊敬，也都请他做大官为宰相，来这个扶持自己这个国王的地位。第十呢就下官，既然他具足以上的八种的德行，再加上这个国王都对他尊敬，所在下举国的人民对他都很归顺，所以凡是长者呢，一定要具足这十种的德性，才有资格呢身为长者。如果没有这十种的资历呢，但有其名，不就没有这个长者之身。